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晋北阁位于皇城最北端，一条长长的回廊延伸而出，凌空嵌于城墙之外。要真算起来，这皇城极北之处的晋北阁一角是唯一在京城外的建筑。当年太祖建此阁赏景，便是为了帝家主能眺望故地。嘉宁帝已经在这阁上等了许久，他躺在躺椅上，面色苍白，眉眼紧闭。赵福立在他身后，半步也不敢离开。他拿着嘉宁帝给的传国玉玺去了福陵山，可帝家主只背着身冷冷听他说完了请求，愣是连个正面都没给他，到头来不过一句知道了，便踏铃而去，不见踪影。他赶回西院，将嘉宁帝带入宫，来了这晋北阁，等了许久，可帝家主始终未来。 陛下，您不能再留在这儿了，还是宣太医快些入宫。 赵福轻声开口，嘉宁帝连眼都没睁。恰在这时，一阵风吹过，赵福心底一凛，抬手望去，一袭墨黑劲衣落入眼底。嘉宁帝睁开眼，他摆了摆手，赵福躬身退出晋北阁。嘉宁帝坐起来，半靠在躺椅上，望向那个墨黑色的身影，眼底闪着奇异的光芒。 朕想着你该来见朕一面。 有什么好见的？不过是一个已经死了和快要死了的人。 世上谁能奈你何？当年你功力散了一半，朕的十个准宗师都没在南海折了你的性命。你不屑与朕斗，给朕交出了一个旗鼓相争的娃娃出来。帝圣天，就算世人都以为你死了，可这世上谁能奈你何？ 我孑然一身，早已出世。韩仲远，你要奈我何做什么？那一年我在苍城见到的你，不是如今这般。 数十年前，帝圣天与太祖相遇于苍城，那时的嘉宁帝不过十来岁，帝圣天也曾对其喜爱有加，悉心栽培。当年说起来，太祖喜帝永宁，帝圣天却更爱韩仲远的性子。帝圣天回转头的瞬间，嘉宁帝看着他毫无改变的容颜，猛地一怔，手竟忍不住一抖。 数十年过去，他竟还是当年的模样。 大境沉浮，时光变迁，唯有帝圣天仿佛仍旧活在了那个铁血峥嵘的岁月。 当年朕是如何的？ 如今再问，还有何意义？ 你就不问问我，为何诛杀你于南海？为何逼得帝永宁自绝于帝北城？为何诛了你帝家满门？ 你得偿所愿了吗？韩仲远，你做了这么多，到如今，你得偿所愿了吗？ 嘉宁帝眼瞳猛地一缩，死死握紧软榻的棱边，喘着粗气没有回答。 朕这一生耗尽所有，陷害挚友，屠戮帝室满门，但到头来却落得个逼死嫡子长女，设计亲母，退居西院的下场。帝圣天竟然还问朕可曾得偿夙愿，真是笑话，不能怨朕。当年若不是你和太祖有意立帝永宁为储， 朕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们，是你们逼得朕如此。 嘉宁帝吼道，埋在心中的怨愤和不甘心尽数而出。太祖早已死去，数十年后，他当年所受的委屈惶恐只能质问帝圣天。 你知道当年的大晋是用多少尸骨建立起来的吗？你八岁随你父亲入战场，别人不知，但你应该知道，氏族分裂，中原混战18年，大晋的建立耗掉了中原各族几十万条人命，累累白骨换得一个天下太平的大晋王朝。韩中原，你觉得我和韩子安要如何锻炼继承者？ 嘉宁帝一怔，心里陡然生出一个荒谬的念头，他缓缓摇头。 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说当年父皇他…… 你父亲戎马一生，为了统一中原竭尽全力，落得一身伤病。他自登基起便知自己时日无多，当时你年纪尚轻，志得意满，他却已经没有时间来教你如何做一国之君。大晋开国不过数年，根基未稳，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朝堂中锻炼你，让你迅速成长。当年有传他想立永宁为储，不过是为了看看你是否仁德宽厚，善待天下。可惜你却过于隐忍，性情日益多疑，慢慢失了平和之心。子安看出不妥，他才真正生了立永宁为储的心。但我和永宁都严辞拒绝。后来那封永宁亦有为储资格的诏书，不过是你父亲为了警醒你而已。可惜你看不清他的苦心，执拗地认为我们将你视为弃子，反而在朝堂树立派系，拉拢群臣。 你胡说！如果他真的属意朕为储君，又为何在昭仁殿里为你留下遗旨，把废立国君的权力交到你的手中？朕半生战战兢兢，殚精竭虑，你到现在才来告诉朕他是为了我，真是笑话，你以为朕会信吗？ 废立国君的遗旨？你居然以为韩子安最后交给我的是废立你的圣旨？ 帝圣天从袖中掏出一道明黄的卷轴，朝嘉宁帝扔去。 韩仲远，我是大晋开国禅让天下的帝家主，声势权威不在你父皇之下，登高一呼，大晋便有换帝内乱之祸。韩子安死时，正是我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一死，大晋已再无人能辖制于我。岁月悠久，谁又知道我有一日会不会改变主意，挑起内乱，重新拿回属于帝家的半壁江山？这一点就连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我和他都知道，大晋真正的内乱之祸是我，帝圣天。韩仲远，你觉得你父皇驾崩之际最想做的是什么？我帝圣天最想做的又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大晋日后的安宁才是我们所要的。 嘉宁帝垂手望向胸前展开的明黄卷轴，看见上面所书，他眼瞳一点点放大，眼底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驾崩之日起，帝家家主帝圣天再不能踏足大晋帝都一步。 太祖最后的遗旨只有这么一句话，他弥留之际亲手交给了帝圣天，世人亦不得而知。这道圣旨是太祖为了整个大晋而留，而帝圣天是唯一的允诺者。这也是这些年来无论帝家遭受了什么，帝圣天始终不入帝都诛杀嘉宁帝，不过是因为当年太祖弥留之际他亲手接下了这道圣旨， 为大晋安宁立下了一生的承诺。嘉宁帝抱着遗旨，整个人都颤抖起来，眼底的浑浊一点点散去，似有血色溢出，他一口血喷出，猛地抬手看向帝圣天，嘴唇动了动，却仓皇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陛下， 赵福听得动响，从阁内冲出，看见两人的情形，一时惶惶。 韩中原，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至少你该相信，他最后选择了你，你就是他为大晋择下的储君。你不是问我，当年苍城里初见你时是如何看你？那年见你，你少年少，如朔朗晴空，耀耀灼日，我心甚喜，念江山后继有人，日后我和子安可瞑目而去。中原，你曾是我和子安唯一寄予厚望的大晋储君。 最后一句落在风里，待两人再回过神时，帝圣天已不见踪影。嘉宁帝惶惶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又是一口血喷出，睁着眼直直地朝椅上倒去。 我曾是你们唯一寄予厚望的大晋储君吗？这句我求了一生，执着了一生的话，何必还让我活着听到呢？ 而这时的仁德殿外，韩烨的脚步刚刚抬出一步，不远处高台上帝子元淡淡的声音已然响起。 瑞王爷，你言重了，本王监国乃陛下的旨意，若瑞王你质疑本王监国之权，不如亲入西郊求见陛下，剥夺本王的摄政权。只要本王一日还在这摄政王位上，这大晋朝堂上的事，本王便还有做主的权利。 到底是征战沙场的帝家女帅，不可轻视。 帝家筹谋几十载，才将大晋朝堂牢牢握于手中，将嘉宁帝困于西郊别院，如今又岂会将嘉宁帝轻易请回？八王这次是触了帝家眉头了。一旁的景贵妃见瑞王被帝子元一句嘉宁帝圣旨的大帽子压得吹胡子瞪眼，适时地打断了凝滞的气氛，笑道： 摄政王，你误会瑞王爷的意思了，王爷只是担心这两桩案子，这才说了几句冒犯摄政王的话。谁不知道摄政王公正严明，当年的科举舞弊案严惩了忠义侯世子和杜廷松，传为一时佳话，摄政王更是得天下世子赞颂。这次的舞弊案，想必摄政王亦会秉公而断。瑞王爷，您实在是忧错心了。本宫听说那被调换考卷的考生江云修在京城素有栋梁之名，这次科考却名落孙山，实在可惜。今日本宫特意将他召入宫中来见一见。摄政王，此等贤才咱们大晋可不能错失了。江云修，上前来回话。 景贵妃这么一唤，众人一阵惊讶，难怪今日景贵妃破格允许科考世子参加琼华宴，原来是为了这个江云修。若这江云修真有大才，那摄政王脸上的耳光也甩得太响亮了些。正想着，台阶下方世子群里一青年踏步而出，锦衣素靴，端的一副好相貌。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